市环保局、市住院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微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一直以活人为试验品的日本魔鬼731部队，为何在战后却没有一人被送上军事法庭？ 就好像整个731部队从来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出现过一样。 美国秘密军事基地德克里特堡的一个神秘数字将揭开怎样的惊天秘密？ 731可以说是石井四郎的代名词，但是731这个数字怎么会出现在美国的军事基地呢？ 双手沾满鲜血的731成员究竟凭什么可以瞒天过海逃脱制裁？ 那么为什么后来石井四郎没有出现在东京审判中？ 一段血腥恐怖的历史，一场触目惊心的细菌战。档案为您揭秘侵华日军东北暴行实录之731部队集体逃脱制裁之谜。 这是1932年，位于日本若松町陆军军医学校里一栋名为防疫研究室的大楼。当时这栋大楼并不起眼，就连很多陆军军医学校里面的工作人员都不知道它具体是干什么的。因为白天从未见任何人出入这栋大楼，可一到了晚上，里面就亮起了灯，还会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甚是可疑。所以人们就猜测，这个防疫研究室防的是什么疫？整间研究室里摆得满满的瓶瓶罐罐里，研究的到底是什么？这个谜直到60年后才被揭开。这几张照片上拍摄的是1992年东京市民在这栋防疫研究室大楼遗址附近发现的头骨。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头骨被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切割。人们推测，这些骨头的主人生前曾被用于活体试验，而手法和一支丧心病狂的在中国进行惨绝人寰的人体试验的部队极为相似。这支恶魔部队就是731，而这个防疫研究室跟731部队有什么联系呢？它的主人究竟是谁？这个人的身份一直到1946年才初露端倪，因为在1946年的春天，日本的一份报纸发布了这个防疫研究室的主人去世的消息，而且报纸上还说这个人的葬礼要在他的老家日本千叶县的武郡加茂村举行。在这里要提醒您注意的是，1946年春天，也就是日本刚刚战败后不到半年时间，照片当中那位身着军装的就是石井四郎，也就是那间研究室的主人。不过在加茂村，大家更喜欢称他为大队长。这个所谓的大队长在加茂村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因为他们家本来就是这个村的首富。石井四郎在当上中将之后，石井家更是远近闻名。 不过在中国人的眼里，石井四郎还有着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大魔头和杀人狂魔，因为他就是在中国犯下了累累血案臭名昭著的杀人工厂731部队的创立者和负责人。照片上的这座建筑物就是当年以石井四郎为首成立的防疫研究室，也就是在节目开始我们为您介绍的那间阴森恐怖的实验室。当时这个防疫研究室的规模还很小，加上石井四郎总共才六个人，人们把这里称为石井四郎杀人魔窟的雏形，也是石井四郎迈向731的第一步。为什么这么说呢？还记得节目一开始我们为您展示的那些人体头骨照片吗？经过鉴定，人们推测这些人骨就是石井四郎进行人体试验的证据。照片上所显示的是炭疽菌、鼻疽、霍乱还有鼠疫四种传染性病菌的样本，这四种细菌是当时石井四郎认为最具有杀伤力和传染性的细菌武器。其中的炭疽菌可能有些观众朋友不会陌生，因为在美国911事件时就有恐怖分子向美国白宫寄去了一些黑色粉末，这些黑色粉末就是炭疽菌。这种东西只要一克就足以杀死数万人，鼠疫和霍乱病菌就更不用说了。你像鼠疫菌，它可以在木板和墙壁当中存留超过100年，它对于人类的威胁可以说是无限期的。当年731部队主要研究这四种病菌对于人体的危害，以及如何让人类最快最有效率地感染上这些细菌。比如当年731部队里有大量这样的房间，每个房间里都挖有很多的大坑，而坑里面养着很多感染了各种病菌的老鼠，老鼠身上有很多的跳蚤。正是通过这些跳蚤，实验人员把各种病菌感染到活体试验对象，也就是被他们称为马路大的人身上。马路大在日语中是原木的意思，换句话说，731部队根本没有把中国人当人，只是把他们当成可以随意切割的素材而已。我们这里有两份多年之后从731部队里泄露出来的珍贵档案，一起来看一下。是两张带有人体图案的图画，仔细的看呢，这个人的肺部有一些黑点，这是当时731部队的人记录下来的这个人被注射细菌病毒之后肺部遭受感染的情况。重点看一下画面这个位置有一个编号390，这个数字并非这幅图画的编号，而是这个人的编号。当年被抓到贝因河研究所的人从此就没有了名字，有的只是一个编号，只不过前面会被加上马路大三个字，也就是马路大390号。这也就是说这个人是第390号实验材料。当时通过对上千名被细菌感染的活体进行观察，石井四郎发现这些细菌病毒虽然杀伤力大，影响范围广，但是如何把它们运用到战争当中却是另一回事。一个指挥着731死亡工厂在中国大肆传播细菌和病毒，并且在731部队中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的杀人魔头居然就这么死了。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因为他死的时间实在是太凑巧了，日本刚刚战败，天皇刚刚投降，他就一命呜呼了，这个时候死是不是太便宜他了呢？因为接下来的东京审判，所有在二战中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战犯都要接受审判，受到军事法庭的严厉制裁，可石井四郎却在这个时候一命呜呼了，这事儿是不是有点太巧合，甚至有点蹊跷了？ 同样觉得事情过于巧合的还有盟军最高统帅部对敌情报部。这个对敌情报部是战后盟军成立的一个调查二战中法西斯战犯罪行的组织。当时这个情报部派出了20多名情报人员深入日本调查石井四郎的死亡事件，结果他们在新宿一家名为邦邦女郎的艺妓旅馆中发现了一个长相神似石井四郎的人。经过调查确认，此人就是在2个月前已经宣布死亡的石井四郎。事情到了这里已经很明朗了，731杀人工厂的头目石井四郎因为害怕即将到来的东京审判，所以上演了这么一出诈死的闹剧，而他自己则躲在新宿开了一家艺妓旅馆。那么故事进行到这里，会不会就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石井四郎最终被盟军最高统帅部对敌情报部抓获，接受来自于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的正义审判，最后和他那一干手上沾满鲜血的部下一起通通接受严厉的惩罚？ 美国秘密军事基地为何惊现731这组数字？ 731可以说是石井四郎的代名词，但是731这个数字怎么会出现在美国的军事基地呢？ 731部队成员消失的背后，究竟牵扯着美苏等国多少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 这里面涉及到了二战之后一个最肮脏最黑暗的惊天交易。 档案继续揭秘。 如果您这么想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在接下来的东京审判中，石井四郎和731部队的所有成员没有一个人被起诉。在长达2年的审判中，军事法庭对于731部队在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只提及了短短的10分钟，就被一位澳大利亚法官岔开了话题，之后再也无人提及。就好像整个731部队从来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出现过一样。 这厚厚的一沓文件记录了东京审判的所有数据。在东京审判中，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28名日本甲级战犯受到了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审判从1946年5月3日第一次开庭起到1948年1月2日审判完毕，审判期间开庭818次，审判记录共48412页，有419人出庭作证，779人书面作证，受理证据4300余件，判决书长达1213页。但是，在这么多的起诉罪行中，里面竟然没有提及731杀人工厂的罪行，以及包括石井四郎在内的任何一名731部队成员。而且在之后数十年内，731的罪行以及成员结构的情况都不被世人所知晓。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一个日本作家在调查一次投毒杀人案件中意外地发现，日本曾在二战中研究细菌战，731杀人工厂的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之前我们明明提到了盟军最高统帅部对敌情报部派出了20多名情报人员深入到日本去调查石井四郎的死亡真相，这至少可以说明当时美国是知道石井四郎以及他所带领的731部队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的。那么为什么后来石井四郎没有出现在东京审判中呢？既然没有出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那么石井四郎到底是去了哪儿呢？关于石井四郎诈死之后的去向问题，后来有人在美国马里兰州的德特里克堡军事基地发现了一组神秘的数字，而这组神秘的数字跟石井四郎消失之后的去向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就是照片上的这组数字731。731可以说是石井四郎的代名词，但是731这个数字怎么会出现在美国的军事基地呢？难道说石井四郎到过德特里克堡吗？如果他真的来过，那么他是如何被弄来的？是绑架 还是自愿的？需要在此说明的是，这个德特里克堡军事基地，它是美军早在二战时期就设立的专门研究细菌和生化武器的秘密基地。那么这个基地又和石井四郎的消失有什么关系呢？事实上，石井四郎的消失与后来东京审判对731部队成员的罪行只字未提，这里面涉及到了二战之后一个最肮脏最黑暗的惊天交易。要想说清楚这一惊天交易的内幕情况，以及里面涉及到的美苏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链，我们就得从为什么日军要在中国设立731杀人工厂，以及二战中各国暗地里实施的生化武器研究情况说起。 原来当时日本军方也注意到两个问题，一是日本是个资源缺乏的国家，如果一味靠使用炸弹、子弹、火药等金属武器，那么势必会陷入军火不足的境地。另外，当时日本的侵略方针是先占领中国，继而吞噬整个东南亚。而这个时候，石井四郎四处在军部游说细菌武器的杀伤力以及其成本的低廉性，刚好符合了军部许多主战派的要求，所以才有了日本军部一再下令要以物质和名望来满足石井四郎的需要。拿到25万日元的经费之后，石井四郎立马向军部提出建议，要在中国东北建立细菌实验室。他的理由有三个：一是细菌研究极度危险，如果在日本本国研发，可能会造成意想不到的灾难；二是为了尽快研制出可以用于战争的细菌武器，所以石井四郎急缺用活人试验的材料，而中国东北当时已经落入日本的统治，所以在那里可以得到珍贵的活人材料。三，东北当时靠近苏联，而日苏之间形势紧张，大战一触即发，所以将实验室放置东北，也可以随时支援兵力落后于苏联的关东军。1933年，日本陆军部命令石井四郎成立一个秘密军事基地，该基地以研究细菌武器为目的，妄图实现种族灭绝。他们通过使用活人试验的疯狂手段，大肆残杀中国人、朝鲜人以及战俘。当时石井四郎将地址选择在中国东北的黑龙江省五常县的贝因河地区。几年后，为了加快活体试验，生产更多的细菌生化武器，石井四郎又在哈尔滨平房区设立了大本营，一个名叫四方楼的秘密基地，同时也在中国各地、新加坡等地成立分部。该部队番号731，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731杀人部队。本战败在即，犯下滔天罪行的731部队将如何销毁罪证？ 此时日本战败已成定局，731部队的处置问题也就提上了日程。 双手沾满鲜血的731部队成员在战后又将以何种面目再次粉墨登场？档案继续揭秘。 那么一个犯下如此多滔天罪行、手段残忍的魔鬼部队，为什么能在那么长的时间内一直不为外界所知晓？那些原本应该站在东京审判的法庭上接受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声讨的731魔鬼成员们，是如何逃过正义的审判的呢？要解开这个谜团，我们还是要回到1945年的8月9日。1945年8月9日，美国在日本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同时苏联军队发起了远东战役。当日0时10分，苏联以三个方面军、约170万大军、5500辆坦克分四路越过中苏、中蒙边境， 向日本关东军展开全面进攻，而此时距离裕仁天皇宣布日本战败还有六天。此时日本战败已成定局，731部队的处置问题也就提上了日程，所以日本陆军部赶紧着手研究起如何销毁731部队的罪证。这个人就是时任日本陆军参谋部作战科总长的朝之繁春，时年33岁，他比石井四郎小20岁。当时朝之繁春是奉命去会见石井四郎，并且对他下达陆军部的决定。面对着关东军内及无数传闻于一身的石井四郎，朝之繁春心里多少有点惴惴不安，他不知道自己即将见到的这个疯子军医石井四郎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那么两个人见面之后，朝之繁春究竟对石井四郎下达了陆军部对于731部队什么样的处理决定呢？我们来听一段珍贵的采访录音，是朝之繁春多年之后的回忆。 军部隊を永久に、その、この地球上が完全に完璧に一切の勝負を意味するんです。 迫于多方面的压力，多年之后朝之繁春不得不承认了自己当年曾下达了摧毁731部队罪证的命令，也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段录音。但是关于如何毁灭证据的一些细节和步骤，朝之繁春始终是三缄其口，他选择了逃避和沉默。可是真相真的就能够被沉默所掩盖吗？我们这里有一本名为731石井四郎及细菌战部队揭秘的书，作者是日本著名纪实作家青木富贵子。这本书当中就挖出了很多朝之繁春和石井四郎见面交谈的内容，以及如何密谋销毁证据的很多细节。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故事酒吧的1001夜。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看爸爸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身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人直接没了，有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我叫杨静伟，